95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是。

造谣的时候就该欢笑，当风吹起的时候就应该悲扬，当年少的时候就该梦想，当心酸的时候不要一个人忧伤。 该怎么写，冷冷的街，冷冷的灯，照着谁。